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香港高等法院今天裁定，禁蒙面法违反宪法，也就是香港特区基本法。因应香港几个月来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抗争引爆的激烈冲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4号宣布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10月5号生效，引爆了民众新一波抗争。24名民主派议员申请司法核复和临时禁制令。香港高等法院今天裁定，紧急法在危害公安的情况下使用违反基本法，禁蒙面法限制基本权利超乎合理需要，所以禁蒙面法违宪。香港警方包围理工大学，同时在理大外围的尖东一带包抄市民，今天上午也逮捕了香港民主党副主席罗建熙。民主党在脸书声明谴责港警滥权，民主党指出，罗建熙当时身处理工大学外超过500公尺的幸福中心，正在了解冲突最新发展，也尝试协助市民，没想到警方却无理拘捕。除了罗建熙，警方也逮捕现场数十人。香港理工大学前天爆发警民冲突，至今香港亲中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今天建议，香港政府应当要在部分冲突严重的地区宵禁，不让普通人前往。他也认为当今局势已经使得港警危险大幅升高，政府应该给予警方清晰的执法指示，不能仅仅表态全力支持。至于稍早有人提出特赦示威者，梁美芬认为特赦完全背离法治精神，也对守法的市民不公平，即使动机对，不代表行为没有错。另一方面，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上周六义务协助清理香港街头路障的中共解放军里头，有人身穿了色彩鲜艳印有雪峰特战营和特战八连字样的运动背心，他们为解放军最强的反恐特战队之一。雪峰特战营目前隶属西部战区辖下的特战八连，西部战区管辖范围广泛，包括了新疆和西藏。中国中央电视台上周报道的时候特别的凸显雪峰特战营，当时队员们在满是催泪瓦斯的房间里头搜查，根本没戴防护面罩。解放军驻港部队8月例行换防，与过去换防不同之处在于，官方这一次没有宣布部队人数，外界不知道雪峰特战营在香港驻扎了多久。交通部今天公开表态反对麦寮工业港改制国际商港，云林县部分地方人士提出麦寮工业港改制为国际商港，活络地方产业发展需求。交通部了解地方借由港口转型带动产业调整的期待，但是这项议题几年前已经完整深入评估，工业港与国际商港经营条件不同，如果解除工业港专用限制，将使得临近国际商港及赖以为生之港区业者面临不平等竞争，麦寮工业港改制为国际商港不可行。再者，麦寮工业港现行连外交通负荷量大，倘若转型为国际商港，货物运输量增加，可能冲击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政府也得再投资连外交通建设，甚至可能因为港部恶性竞争，导致周边台中港还有安平港闲置。麦寮工业港改制为国际商港，应该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层面着眼，维持工业港及商港分工模式，避免恶性竞争，才能提升我国港部整体竞争力。

You call it love, love, love 我来回答答答你不回答我在一片湖面在山间在河岸的水边微风随烟飘散你我之间旁边再见放一语不发我好漫长我好渴望渴望你回答我先不要触碰我还没舞动你这是谁的书楼没见到我眨眼因为你也眨了在提起他之前你自顾踩了刹车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陈贤静快回我讯息。 Lamy 再加上了陈贤静空中喊话。 对， 可能要看一下垃圾。 没有，他 你是不是被关在垃圾？ 不是，不是。 你是不是垃圾？ 我不是，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你怎么有自信你传给人家的讯息，他不会归类在其他收件夹呢？ 因为其实一开始传讯息是。就他的讯息被我归类在垃圾讯件夹、信件夹，然后我打开，因为我本来想要传简讯给他、嗯，然后打开以后发现， 他已经有传给我了。 在2013还是12的时候传讯给我，对，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他国中生吧，嗯、他说想要访问青春点点点，说拜托拜托什么什么，然后隔了7年以后才打开，我说 他们觉得你很现实， 没有，我有跟他讲，我就是 oops， 我就我现在才看到，然后我说、嗯、那现在换我要访问你，然后。你不会让我等7年吧？ 现在算过去2026 ，Oh my God！ 2026，我们就可以在空中访问陈贤静。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 Jason， 抒情歌。 他想听那种很好哭的，我说嘻哈，他说不乐。我操天马 ，Oh no star， 这叫我如何？是好我怒了，想听那种很好哭的，讲些关于爱情 loser， 这真人会我觉得累，结果我哭了。想当个抒情歌，要多少努力呢？谢谢他会爱的抒情歌。饶舌最后还是抒情歌，想当个抒情歌，不是人人都可以的。他最爱的那种抒情歌，怎么最后居然抒情歌？不然将我加点料 ，R&B 配上综艺跌倒。他说我疯了，对我是疯了，但是不会懂得。又遇到想放鞭炮，或许抒情 MV 边哭边跑。哦，梦该醒了，是时候停了。只怪我为何不是走心者？他想听那种很好哭的，我说嘻哈，他说不乐。我操天马 ，Oh no star， 这叫我如何？是好我怒了，想听那种很好哭的。讲些关于爱情 loser， 这真人会我觉得累，结果我哭了。想当个抒情歌，要多少努力呢？谢谢他会爱的抒情歌，饶舌最后还是抒情歌。想当个抒情歌，不是人人都可以的。那种抒情歌，怎么最后居然抒情歌？ 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忙需要我们帮一帮你吗？欢迎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的梦 APP 上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together 帮帮你的忙。依序呢， 依序呢， 或是也可以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应该是依序人， 依序人。在昨天呢，也问了大家，就是这个礼拜你有什么期待的事情呢？ 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哦，除了伟人生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 伟人生日之外，当然这周我发现好多人准备出发去日本旅行了，去日本北海道的啦，日本东京的啦，出国去玩的啦，还有这礼拜要抢宇宙人的票的啦，好像还有抢清风的票啊， 还有12月14号玛丽电影院的票。 你这里面有什么期待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咯。这首歌曲如果周末你有看跟拍到你家，你会发现这个女生，他们跟拍这个女生发现在路上看到她很漂亮。天哪，你是混血了吗？对，我是每日混血。那你是哦，我是音乐人，一个他说我是一个红不起来乐团的主唱，他是 Honey Bone。Adios。 访问到这个女生呢，因为她是美日混血嘛，就长得真的就是混血儿的样子，浓眉大眼，然后她就说我天生头发就是浅咖啡，就偏金发，所以小时候就一路被霸凌，就会觉得说、哦、你是 了不起啊， 故意的帅，但不是我天生的。她就觉得就霸，当然被霸凌的心路历程，但我又很难过啊，然后她就说所以我有死亡笔记本， 哦，把它写下来， 就把它拿出来说、嗯、你看这是我的死亡笔记本，然后里面有些图案，比如说远远的画一群人，然后自己一个背影在这边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 融入呢， 对，为什么不能加入呢，我以为只有一两本，就他把一个抽屉打开， 满满的满满的 满满的死亡笔记本、嗯、然后因为他很喜欢那种线圈式的笔记本、嗯、就有圈圈在那边，他说、嗯、你不觉得这个很像是把你的愤怒什么都锁在里面的感觉吗、嗯、就是全部包起来、嗯、我的愤怒。もあなた 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 卡的 Billy Dog Daisy Matthew 帮帮忙，我贝贝瑞的风衣扣子掉了一个。 贝贝瑞， 我应该自己缝贝贝瑞风衣的扣子，还是要送修贝贝瑞？但是需要14个工作天呢。 哦，你的手工怎么样啊？ 因为像我是绝对不可能是自己缝的，那个线哦，应该会比我的人生还要乱。啊，这穿过去， 14天就忍一忍吧， 就给专业的缝吧， 给专业的来吧。 你都花那么多钱买贝贝瑞了， 不然的话你把它弄坏了真得不偿失啊。 真的有人想我 Reebok 鞋子白色那一双型号，我根本就不记得。玛丽电影院，玛丽电影院是几点啊？ 下午2点晚上7点。 你好。 你好玛丽，马克中好。 嗨， 你是 吴先生。 吴先生有什么忙我们帮得上吗？ 我有认真的烦恼，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以前我3-4年前有买一台就是类单眼的相机，然后呢我发现就是这几年了我都没有用到。 嗯， 它现在就是二手的残值还有5000。 嗯， 那以前我可以用来拍萤火虫啊，或者就是它可以用到，可是渐渐的我发现就是像好像手机已经可以，就是手机就是可以其实取代日常的拍照，只剩下它比较是萤火虫啊、银河啊那种，就是比较特别的拍摄。那我想要问马克嘛，像这样子的，是你会建议是继续留着吗？还是说卖掉？ 卖掉啊！你刚刚就你刚刚都已经讲这么多了，你就是想卖掉啊？ 但就是就是如果它还有这种参与，就是在偶尔的时间会用到的话， 不会卖掉了。卖掉， 卖掉， 卖掉 啊！ 反正你 Switch 都是一就买到了，你可以再拿这5000块去买一些其他东西吧。 也对啊。那最后想询问一下马克力，你们现在还有用那个就是什么场合你们会用到相机这个东西吗？ 没有， 哦，真的， 那是， 哦， 没有。 啊，谢谢谢谢，那我谢谢你们，拜拜拜拜 拜拜。 换新手机以后，我拍 YouTube 影片 都是用手机拍了， 完全不用相机了。 嗯， 完全不用。 那你拍相机之后呢？ 我不知道，欸， 你觉得有可能也会慢慢变成封印的状态？ 不知道，那个要送人，对，那个要卖也卖不到钱吧？我想， 好吧。 对啊。 侯星的电影新演员 ，same thing。 杨丞琳的纪念日，杨丞琳、陈绮贞联手打造全新单曲《节日快乐》。 你是节日温暖的快乐，反复烛光幻世的苦涩，看烟火不停留，孤身在终点之前。

New Balance Look Up。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还有星期六的精华重播是下午四点钟到六点钟陪着你喽。现在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想要来帮帮你解决你的困扰，如果有任何麻烦跟问题，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说到就是有问大家说这礼拜还有期待什么事情，有一个就是想说这个真的很多人在期待，在期待冰雪奇缘二。的法兰西多士，前一阵子呢，就是我去吃了一间吃到饱之后，我就偷偷拍给欧马克看，我说：“这个好吃。”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在心心念念里面的很普通的两样甜品，一个是那个 芝麻糊， 没有椰汁西米露 啊， 一个是银，就是红枣银耳那些甜汤。 哦，我昨天真的是吃到吐才离开。我短期内不会再渴望吃任何东西，我昨天就是用尽全力把它吃回本。 天哪！ 但你知道跟一个会煮饭人去吃东西哦，就像跟长辈去吃东西是一样的，因为跟强强一起去吃，在那边就讲个素给我一下，就说这其实很简单，在家就可以自己做，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煮东西摇一摇就可以，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只要剪一剪洗洗放进就可以，你知道吗？知道知道，什么都做出来，知道。四季より多い形さまざまで喧嘩をしたり笑いあったり離れないつながりどっと感じてそんな中でラビに結局は愛にめくるめく時代の中花を育ててるどうかどうか守ってみたいんだあなたに降り注ぐ日々の粒ってあなたに降り注ぐLoving， 帮帮忙，请问马克，你是戴什么牌子的隐形眼镜呢？最近我开始尝试要戴，买了一个灰色的戴进去，我一直觉得有异物感，不舒服。 如果不舒服就换啊。可是我的隐形眼镜其实我配的是长戴式的，我不是 搭什么日抛周抛 的。对，我不是日抛周抛，我是就去眼镜行，然后。对，就请老板配一副长戴的，我应该要换了。 那长戴是可以长戴戴多久？一年、两年？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哎，他们都说什么三年还是多少，可是我早就已经超过很久了。 你超过这么久？ 已经超过很久了。 然后他都不真的都没有坏，也没有 不会啊。 哇哦， 就完全没有。而且其实现在我的眼镜已经变得很奇怪，我的眼镜是。戴普通的眼镜会酸，我必须要赶快换隐形眼镜，不然对啊，不然眼睛很酸哎、欸，我要戴隐形眼镜，眼睛才比较正常一点。 是哦，哎、欸，我们昨天刚好在讨论隐形眼镜这个事情、嗯，因为他们就说隐形眼镜戴久了好像会把眼睛弄很不舒服，容易干眼、酸涩，然后有时候头痛也可能是因为你隐形眼镜戴太久所引起的。 完全不是哎、欸，我的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我现在就是戴隐形眼镜才是比较习惯的。离开家门，身上一起摔的耳光，开着歌，戴着耳机，谁敢在外面塞着车？但我相信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一定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自己有觉得舒服的，你尝试过哪几种的？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帮帮林同学的忙。 吕士轩的通勤打理 LSF 常戴式的隐形眼镜，软式的建议一年左右就要更换，硬式的建议2到3年，但无论如何马克请快去重新检查吧。 好的， 再去看一下。 了解。 徐峰帮帮忙，马克，你假日吃的素食餐厅你推荐吗？叫什么什么小素什么的。 小小素食吗？ 应该是 星期五晚上吃的，价格可能 偏贵， 对，就是两个人可能会吃到1000啦。 哦、然后是很多道很多道，一道一道上这样。 没有啊，只吃2道加1道前菜，也没有点任何饮料，所以它的单价算是我觉得算是比较高一点儿。That night when I was acting unruly, hold me close, do me, you don't have to do me properly. Let me know, 通往你灵魂最深处最蜿蜒的路径。Yeah, you got me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like crazy. 只是感觉你的气息温度，只能满足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味蕾。跟你一路飞驰进我。交错声的熟悉渐去 Oh yeah I gotta know you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How you feel 和主演后进入流畅在这瞬息里 Make it real 泡沫般的幻想想用彼此共呼吸 Yeah you got me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like crazy、yeah. 只是感觉你的气息温度却都满足我的我的痴心摸着方向盘，标本只剩在我脑海。 在的珠光宝气也比不上内在的美丽，周思杰高贵气。

忏悔有个目的。为你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给你亏了。发誓绝不失踪，因为为你开通，像一个马，快放过我。手机被关机，让我忏悔有个目的。Baby， 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给你亏了。发誓绝不失踪，因为为你开通，像一个马，快放过。 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许丽杰，非常开心推出了我的个人首张专辑《不就范》。那因为非常喜欢唱歌的原因，大学时期就开始比赛，后来非常幸运的遇到了子红老师，也谢谢子红老师让我圆了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那《不就范》这张专辑总共有十首不同的歌，也是不同的曲风，希望透过这张专辑能够让大家更认识我。我是许丽杰。 你凭什么决定分开？曾经带给我自由的爱，依旧围抱我吞没的海，心碎了一半，命运了一半，我忍不堪就翻。 息一下，听广告啦。 从功成名就到悠闲生活要多久？中研 A 加环东大道十分钟，人生第一栋景观宅，3700平大基地，万顷森林释放活氧，你的成就就该用享受来衬托。定金到交屋49万起，月付25000起。中研 A 加2880-6888，完美的家在中研 A 加。 藜麦，你真正袂歹。特有奇田有机三色藜麦粉，对健康真正袂歹。 现在买2罐有奇田有机多谷植物奶，再加99元，再送2罐三色藜麦粉，五加够了，进来哦！ 免烹煮，直接添加食品饮料，超级营养，超级饱足， 适合全家大小哦！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乘着音乐去旅行，用音乐探寻世界。 所以我还是想你慢慢的走。 东西方文化交流跨国打造，张信哲全新单曲慢慢走，潮水音乐。 优福保健室， 手术之后或是治疗期间，总是觉得体力虚弱没精神吗？其实掌握病情前中后的关键期，做好营养打底，提升吸收力是重要的关键。常见的高蛋白、氨基酸甚至是多糖体，都是调养期间重要的补充营养素。近年来被国内外医学期刊大量讨论的海中多糖体、核藻糖胶，萃取自海带、昆布等核藻的黏液，被许多教学医院采用与医师的推荐，也有助于调节生理机能，增强体力。 台湾核藻糖胶发展学会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香港理工大学几名冲突延烧至今，警方包围校园。今天下午1点半，大批示威者再度走出理工大学，但是警方也马上出动了水炮车以及催泪弹，射向人群展开拘捕，示威者只能返回校舍。另外也有示威者中午12点30分左右企图由教学楼正门步出，同样给港警逼回了校内。另一方面，中共解放军驻港部队前天协助清理街头路障之后，广州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昨天也在黄埔区举办反恐维稳处置演练，全市11支反恐专业队以及黄埔区反恐专业队近1000人参加演练，设置5个科目，第一次引入了新技术、新战法和新机制，塑造还原各类恐怖袭击的真实场景，考验各反恐队伍在极端情况下的应急能力。香港情势恶化，媒体观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才刚强调止暴制乱，解放军驻港军队前天罕见的出现在香港街头，广州市昨天反恐演练，一连串的动作都透露出了不寻常的讯息。33名台湾人违法担任由福建省厦门市海旅海安服务公司增聘为中国大陆社区主任助理，内政部裁罚10万元，其中30人不服提起诉愿，行政院诉愿委员会审议认定违法，诉愿全数驳回。内政部指出，行政院诉愿审议委员会审议后认定社区居民委员会为中国各级人民政府所属基层组织，厦门市海旅海岸公司也属于陆委会公告禁止任职的党政军机关，诉愿人无论受聘于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或者是厦门市海旅海岸公司，都有确实担任社区主任助理的事实，明确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另外6人逾期没有缴纳罚款，内政部已经依法移送行政执行。 今年二期花生产量少，价格一度节节攀升，传出农委会决定进口花生平稳价格，农民十分恐慌。云林县议会民进党团议员今天要求县府澄清不实农情，但是县长张立善马上出示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 绝标记录表反驳。农委会十一月十二号已经通过明年一月开始进口5235吨的花生，才会导致盘商不愿收购，价格骤跌，呼吁中央不该此时进口花生。而且花生陆续采收，农粮署上周到全国花生主要产地云林县开座谈会澄清，花生是 WTO 受保护作物，每年一月到九月可以进口5235公吨，年底之前绝不进口。但是盘商认为现在购买花生一定超量，所以不愿收购，以致云林县花生产地收购价格从一周前每台斤48元马上跌到今天的35元。张立善质疑中央混淆视听，国民党县议员也说政府此时标售根本不负责任，明年一月开放进口，台风要来时的预期心理一样，当然影响现在的花生价格。民进党县议员怪罪云林县政府就是转移焦点，应该回头去问中央为何此时绝标。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13点，成为2341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点，216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4点，29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9点，969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94点，涨幅1.12%，2662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3249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4点，11599点，成交金额1084亿。东北季风逐渐增强，午后来自中国内陆的境外污染物大举南下，整个西半部都会受到影响，空气品质明显转差。目前从桃园到高雄以及金门都是影响敏感族群健康的橙色警示。境外污染物后面就是冷空气南下，中央气象局预估今天和明天晚间北部中部地区低温16到18度，沿海空旷地区15度，南部以及花东18到21度，周四之后才会稍稍回温。至于降雨的部分，北部东北部迎风面的雨下到周三，周三晚间风向渐渐偏向东风，加上南方低压带带来的水汽，周五之前东半部都有明显雨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你知道吗？在台湾目前还有近万人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极少部分病患能得到受捐赠的机会。 心疼每段生命的结束，也期待造就另一段生命的延续。目前卫福部将脑死捐赠与心死捐赠并列为器官捐赠来源。 延续生命，器官捐赠需要你我的共同支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我们知道幸福藏在哪里。 今年冬天你必须记住的声音，用歌声说故事的女孩郑兴慈，首支催泪单曲《幸福藏在哪里》，11月15日温暖发行。 优湖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白安《无爱无爱》。第4名，许丽杰《痊愈》。第3名，周思杰，高贵气。第2名，张震岳，贪心。第1名，魏佳莹，夜光里的光。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Thank you.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魏如萱。这首歌曲他的最新主打叫做《恐慌症》。第二个小时单元，我们要进行的是生火灭火大会。 好久不见哦！ 哎，真的蛮久没有生火灭火了哎。 对啊。 你最近有想买什么东西吗？希望我们帮你希望我们帮你灭火吗？或是你想听听其他人有没有用这些物品的心得呢？欢迎把这些生火灭火的物件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 我应该要买电动麻将桌吗？ 我记得之前有听众打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题，然后你就问他说：“ 你常打吗？ 你常打吗？ 你会一直打吗？ 你频率多长？”但我相信你是绝对可以买电动麻将桌的。 为何？ 但很有可能你家会变成每周开趴，你会聚集所有就是一群麻将苍蝇。嗯，我现在找到我，马克加油！可能会变成赌尖啊。我想您太太是不乐见这个。 我要抽水，我要抽水。 你可能要明确写下，就是开张的， 就我们家几点到几点是不开放的。 对对对，不好意思，我们就几点到几点啊，请预约啊，放一个 Excel 档到上面，自己 booking 这样。 哦。 然后就像那个我们明星三缺一嘛，这边四个人满喽，请你 booking 下一个时段。 哦。 不错吧？ 哦。 我们想说还是生日送你电动麻将桌， 怎么可能，你又不知道我家要放哪里，那不是要量那个。 对、啊、然后就想说算啦，就未来要是有一天你们夫妻因此吵架， 就是会怪到你 身上，这个源头会想到我的。 想太多了吧。 原本我想说先送个，那时候我想说先送一副麻将好了。想说对啊，电动麻将桌都有配， 对啊，它里面 专属的，所以想说万一你真的是要买电动麻将桌的话， 那个麻将也是多的， 就对，白费了。你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我很想知道你的所以我已经想好下一个要送你什么了。 什么？什么？那不是这个礼拜就要送我了吗？ 对啊。 什么？哦，所以不能讲是不是？ 也可以啊。 好，不要跟我讲好了，我想要惊喜。 但我，你知道，我就是一悲观如我，因为这东西我应该会直接带你去买。 嗯。 我怕就是在店门口跟我说。 我不要这个。是不是？ 对。干嘛？我不要啊。 是什么啊？ 就是有这种死小孩。 是什么？就像其实听众昨天送了我就是很棒的东西， 嗯， 因为我在看书嘛，所以他们帮我做一个布包， 哦， 书的布包。 你的书套上面还有你的名字， 对，他们有我的名字，而且还有橘子， 嗯， 然后就是 马克小橘子， 对，还有那个我的符号这样子， 嗯， 对，然后。其实我很喜欢，因为这个非常非常实用，而且他们送我不止一个，他们送我两个， 可以替换。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看的书可能就是你知道比较世俗一些， 不叫太色了，真的不能让人家发现。 不是色啦，比如说可能，比如说在讲什么赚钱的啊，或者什么之类，你拿在捷运上面， 哎，你还有会这种担心哦， 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哎，有这种什么赌徒的艺术或什么之类， 总比隔壁在 LINE 群组一直看一些不养生的养生食品好吧？ 反正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真的会很需要书套这样子， 嗯， 然后当然就是很开心啊，就是很拿到很开心，然后可是心里面就还是会闷闷说，怎么选这个颜色？还嫌你知道还会嫌 啊？那我直接说我要送你什么好了， 哦，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就再换下一样。 哦，好好好， 我想要送你一条瑜伽裤，嗯，瑜伽裤很不错吧？嗯， 可以， 可以吧？ 可以，可以 过吗？ 可以过，过，过，过。我之前去录电视节目的时候，然后有被一个东西生活到，然后其实这个东西一直在星期天在跟 Dennis 打球的时候， 哇哦， 对，那个群组就已经 打球 就已经有人有 这 个， 这么久没来， 哎，你怎么知道？我超久没去，连超久没到的维里安都出现，我就没去。然后那个就是什么按摩枪啊？ 你想要那个，哦？ 对，那个 ，你想要那个，哦？ 可是在之前就是去录电视节目的时候 No 哥带来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还正式被生活，因为之前我已经看过，我也用过了。 我们不是在听众家用过按摩枪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有时候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想要，可是后来 你是偷看 App 上吗？因为逸轩生活灭火就是我想要买筋膜按摩枪，可以买吗？ 我真的是被生到火，真的是觉得好像可以买，而且我甚至觉得买了以后，我就想要把卡提亚的美腿肌丢掉，因为美腿肌很占位置。 不行啊！ 美腿肌 不行， 美腿肌 不可以。 你是有用过美腿肌吗？ 我知道那个， 我知道那个很好用啊。 那个没有很好用，我真的觉得还好。 你腿放进去，它就帮你按摩。 熟。筋那个 筋膜，你还要自己徒手拿那个枪哒哒哒哒哒哒哒。 可是你拿那个枪按的，就是比美腿肌深层太多了。 那除非就是你会帮他按脚，他就可以把那台丢掉。 我是觉得美腿肌是没什么必要啦，真的没有很舒缓的感觉，真的。 怎么可能？ 真的啦，没有真的啦。 它会有揉捏， 没有 加热， 完全不行。 或捶打、欸、 ？No， 我真的觉得不行啊。 还是我们打电话问纳豆， 怎样？ 他刚买了一支筋膜枪，哎， 哦，是哦， 嗯， 不是啊，那个也不用问，因为我就是用过啦。 可是你有健身到那个地步吗？ 健身到有时候只是脚会很酸啊，包括只是脚胀而已，那个都是比美腿肌强大很多。 就是夫妻互按就好了嘛。我你呀， 你按很麻烦的，很累。每天他都一直在点。 哎、欸，等一下，按摩枪那一支不便宜耶。 对啊，对啊。正版的很贵啊，现在也是盗版满天， 对，就是 对、 啊、 很多其他的厂牌跑出来了， 盗版满天飞，也不能说盗版啊，就是反正 不是原本 那个原理都是一样，反正你就在里面装一个马达而已嘛。 嗯，我想要买香奈儿包包。香奈儿， 你最近有做什么好事吗？ 你有做什么觉得应该要给自己 奖励 的事情吗？ 对。你成就了些什么？现在这样看来，行为太古怪，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每次时刻一百，伴随我这样好吗？虽然不大，目前还谈不上牵挂。 说到纳豆，前一阵子我们不在聊说，当你年纪越大，你的好友圈的人数，以及你身边有多少人是可以，你现在马上跟他借，假如说10万块好了， 他直接会借你的， 他可以直接借你的。他那天后来听到，因为我们那一集是精华重播，他就传讯息给我，他说我可以， 他说我也会借你的意思，对对对， 谢谢你，我把你笔记到我的好友清单， 那都是绝对没问题的啦。好像不还也没问题，我觉得。 我觉得你借钱还是要还啦，只是我是说借出去的人心态，你不能抱持着对方要还，但你跟人家借钱，你就是要还，你不可以，对那个立场不可以反过来哦。Jesse 说：“请问日本百慕达小烤箱值不值得买？”百慕达小烤箱，他说热面包看起来超好吃的。白木兰什么 B 牌，然后白白的那个，就是你去日本玩，现在已经有一些咖啡厅是前面有很多台，你自己烤的那个吗？我觉得这都是很生活情趣的东西，就是你是会很重视你生活氛围，你起床就是啊，先有小鸟叫啊，看看天空。为自己冲泡一杯今天精选的豆子是什么什么阿拉比卡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豆，然后精选什么汤种的面包吐司，我要来烤了。你是这样过生活的人吗？我觉得那你就去买吧。 就是你有很有仪式感，你的每一天都很有仪式感。 对啊， 每天一起床就是叫醒你的都是这些精品。 对啊， 当你衣食无余了之后，好像人就会往上追求这些嘛，对不对？ 对， 嗯。 请问有推荐的无线充电盘吗？哇，我真的是没有在买无线充电盘的。如果有人有推荐的无线充电盘，欢迎留言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Sophia。通常呢，在这个小时聊到气炸锅，大部分都是一片叫好。但恩俊他要来灭火关于气炸锅这件事情，他也是用飞牌的。他觉得会有油烟味啊，我今天用摇摇机球就有油烟。为什么心也没有声 响？油烟呢、欸？ 他说 油烟呢、欸？ 油烟，他说，对对对，他是用油烟两个字。谢谢 KK 的推荐，他说他是用小米的充电盘，他觉得很好用。 油烟呢、欸？ 怎样？怎样？有什么问题吗，先生？我们来解决你的问题。油烟这两个字，就是油，他说有油烟出来这样子。 你说真的有看到烟出来吗？冒烟？ 哎、啊，这位先生，请你详述你看到烟， 对啊， 是有点灰白色嘛，乳白色嘛，是黑色呢？然后烟持续多久？是往上喷呢？ 还是那是一种灵异现象？ 还是你隔壁有人在烧香？ 烟呢、欸？ 还是你隔壁有人在抽烟？你不知道这样？ 如果你是要说有味道的话， 油烟味，油烟味。 如果 油烟味 如果是味道的话，请问？你用烤箱会不会有烤箱味？当然会嘛。 嗯， 你煮饭用电锅会不会有饭味？当然会嘛。 但是那是饭的食材味道啊。 不是啊，你用那个气炸锅炸的也是那个食材那个味道啊。你炸鸡球那就是鸡块 味道， 是鸡球的味道啊。还是你用还是？ 哎、欸，有人说他用气炸锅会同时开抽油烟机耶。 还是你觉得那是有油耗味？你炸鸡油吗？我说过我永远比你倔强，我说过我永远不会投降。 你好。 嗨， 我 是玛丽。好， 你是？ 我老陈。 老陈，你是要生火灭火还是要回应别人问题呢？ 我可以回答上一个问题吗？ 上一个是哪一个？ 你说筋膜枪哦？ 那个不能，那个油烟 油烟 问题。 嗯， 对，那应该是取自说你的食材，你在气炸什么东西？如果最常见的就是鲑鱼，因为鲑鱼油脂多。如果说你气炸鲑鱼，当然会有那个烟白烟冒出来。那当然，社团有连署了很多社团，有教你一些好方法。当然，第一个就是开抽油烟机，第二个就是在你的栅栏下方放一点水，让它好像。那个道理应该好像那个发烟点不要太高，或者是放一点水，它可能，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其实放水是真的会减少那个烟，它就会少很多。当然你气炸香肠，有可能烟也有很多，但是我自己是没有过这个问题， 我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欸。 但是有问题的人说放一点水可以解决下面那边， 对， 谢谢老陈， 拜拜， 拜 拜。生火灭火 ，HJ， 请问啊，就是我的婚礼是那个小型婚礼，如果我真的完全不请摄影师，也没有请人来布置，会不会很奇怪呢？因为这些钱我全部想省下来买小朋友的东西跟未来坐月子。 我可以啊，你决定就好嘛。 对啊，你不觉得怪的话，你是老大、欸 啊， 你不觉得怪，谁可以觉得怪？OK 的， 就看你会不会在乎那个，因为其实。有时候比较麻烦，就是旁边的人会闲言闲语 哦。 如果你会很在乎旁边的闲言闲语，其实你就是被他们的那个闲言闲语绑架了，你就会一直想说哈，他觉得我的婚礼很寒酸，我是不是真的很寒酸？ 没参加过这么寒酸的吧？Surprise！ 不，我是要留给下一代，我是要让他们好的。不。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抽。 小童说美腿肌不能掉，你们男生怎么这样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 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我真的觉得不舒服，真的不舒服，真的不舒服。 你要切换到欧小柔模式坐进去。 不是啊，我切换欧小柔模式， 我知道了。 但我的腿就是比较长，它按不到我上面。 对，我想到了， 根本就没有按到点啊！你做那个美腿肌，然后我用我们用。 哎，你做美腿肌，整个膝盖。你腿有三分之一在外面吧？ 没有到三分之一啊，因为我们是买最大台的，就是最高的。 嗯， 对啊。可是我今天搭捷运来的路上啊，站在我旁边那个女生 腿比你还长， 我不知道他可能有，他可能快200哦，真的很高，他真的很高，真的很高， 好嗨哦！ 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 你好， 喂，你好，我是中和的丹丹。 丹丹，你要生火灭火吗？ 我要 啊， 灭一个火。然后生一个火， 灭啥？ 我在去年的时候买一个热敷袋， 嗯， 然后那个是号称可以 重复 微波加热的， 嗯 嗯，然后我就很高兴买，因为它只有700块， 嗯嗯嗯， 然后买回去我就很高兴拿给我孝敬我阿母，就说啊，这个腰酸背痛很好用， 嗯嗯嗯， 结果他说。儿子，这个怎么湿湿的？然后结果我才发现 漏液， 那个食盐一微波加热的时候、啊、 就爆浆， 就会 好烂哦， 它就会开始渗出那个黏黏的东西，而且干掉，因为有热度嘛。然后干掉的时候就开始有白白粉。他说：“儿子，怎么有那个盐巴？”然后我就整个傻眼，我想。听我看的那个直接说微波加热是非常简单的嘛，我想我妈妈应该很容易操作， 嗯嗯嗯， 结果买了它整个让我觉得很抓狂， 没错。 然后呢这是灭火，后来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很不建议那个里面装食盐的那种热敷袋，因为真的加热真的会有那个、 okay、 对对对对。 那生火呢？ 生火就是后来我又再看到一个热敷袋， 嗯， 一样是微波加热的，然后它是那个我看 远红外线， 红外线陶瓷，然后可是它价格好像是要快4000块， 哦， 嗯， 对，然后我们忍痛买，买的结果还不错，不会有那个爆浆的问题。 OK， 然后呢？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是蛮好用的，然后拿给我阿母用的时候，我平常都给他偷过来用，因为我太太也想用，因为生理期的时候很好用，结果现在变成说，那一个给妈妈用，然后我们自己再用回那个食盐的那个。那个会爆浆的那个那个袋子，对，所以结论就是，买东西要详细评估一下，不要因为价格的高低 就买了， 对，陷入迷失，到时候就很后悔了。 好的，谢谢你啊， 谢谢， 拜拜。 进歌进去。 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原班人马》全员回归，2019年中压轴巨作。《冰雪奇缘2》电影原声带，艾莎、安娜、雪宝再度集结，全新邀请葛莱美巨星、迪斯可憋三乐团、极光少女、欧若拉等共同现身，请听环球《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Into the Unknown》。 这次内湖更骄傲了，双湖会新 AIT 使馆特区，地段无可取代，

You gotta work your way out to make it 最好的最坏的全都 我选择同时也被选择 歌曲呢是来自雨恒的 Life，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联播网。平常当然下载我们的 App 之外呢，在各地都可以转到当地的频率来收听。台北是 FM92.1， 苗栗中港西91.3。台中真善美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雄南台湾之声103.9，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花东91.3，还有澎湖社区电台89.7。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生活灭活大会，最近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适不适合我，我该买吗，其他买的人有用过吗，心得好吗，有任何的产品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Thank you. 次呢，在百货公司反正周年庆会有满多少送多少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台空气清净机。嗯嗯。但其实空气清净机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我就已经有看过它了，那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然后我就是其实有不在乎它的功能，我就觉得说天哪，这台看起来太漂亮了吧。嗯，我说为什么我想要。嗯，但后来就是因为它是有点像在购物频道买，然后还看到那个价格，想说是 太贵， 怎么觉得有点贵，所以我就后来就 忍住， 就忍住，就慢慢遗忘了。然后一直到这一次，就是经过，反正时不时它就会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嗯，然后今年我就想说，好啦，那我就把它买回家，就把它带回家。嗯，那因为它是一个免耗材的，它是用那种什么正负什么什么吸力之类的，它会把那个东西吸到它中间一个筒子，所以那个筒子久了就会很像那个，就是会有那种毛屑在上面，它筒子会吸满了所有的尘螨。所以我最近兴趣就是每天就是观察那个筒子，想说它什么时候要变脏。 结果目前都没有， 都不变脏，好慢哦！房间是不是太干净了？然后因为刚好我身边有， 或者是那个机器是假的。 我跟你说，我就是有点怀疑，就是因为我就是有个朋友，他比我薪水小偷，他比我很早很早就买了那一台放他房间， 也都很干净吗？ 哎，那个筒子会变脏哦。他说啊，我的筒子都没有脏过啊。我说你那个是不是坏掉了？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那因为那一台是一个什么，反正就正负吸力，所以你那个卫生纸，你靠近它的时候卫生纸会被 吸进去， 吸上去的感觉。我说我下次去你家测试你那台是不是坏的，根本动都不动，他那台坏很久了他都不知道，因为那一台根本不需要耗材，他就是一直开在那边，所以你也没有注意过他是不是坏掉的。所以他坏了很久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呢，刚好花花他家以前有那一台，他说哦，我的桶子超脏的，就是那个是真的会变脏的，所以每天都在期待什么时候那个桶子才要变脏。 它变脏要干嘛？你就拿去洗。 对啊， 这样就很快 乐。我就在等洗的那个快感，就觉得好像我洗涤掉一些脏污的感觉。 你想要洗的话，我去你家把家弄脏， 没关系，不用。按照危险的轮廓，在你最放松的时候，绝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从来不回头。开始的感觉不会痛，不会痛。Yeah.我那台清净机到底是什么牌子？它就是一个瑞典的牌子，叫什么什么 Air 的，我真的是不记得。哎，就是一个管子，中空透明的管子这样子，然后外面有个壳把它罩起来，就觉得很美。所以我真的是，你问我说它的那个功能到底好不好，我是真的没有 一概不知。 对，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那个东西放在那边蛮美的。 Blue Air。 我刚才下面 air 不我们掉，是不是直接康康的透明诶？ 棒棒棒棒，是 light air 哦，所以有 light air 也有 blue air 哦。 但 light air 我必须要说，看起来真的是精品，看起来真的美哎。 那一台其实蛮适合放你家， 真的美，真的美。 所以我必须要说很过分，因为它 size 也，它好像只有两种 size， 然后有的是可以放地上，有的是放上面，就是很它可以选的很少。嗯，那我房间的坪数其实可以买最小的那一个，嗯，但我就还因为喜欢看久了喜欢那个金色的，嗯，我还买了大一点的，就是完全就是在走外形路线，嗯，我就是挑了一个摆饰品回家放。 它真的是可以当，它有资格当摆饰， 可以吗？过吗？ 真的很美。 准备好哭泣了吗？今年冬天你必须记住的声音，一个用歌声说故事的女孩郑馨慈，首支催泪单曲《幸福藏在哪里》。 像曾梦见过蓝天，就像我曾经梦见你，那是我最无助的时候，能一次一次再继续的力气。我们不知道幸福藏在哪里，只知道每多走一步都能更加靠近和你的距离。路上很孤单也很拥挤，可是 眼泪过后我才明白，你在哪里，哪里就是幸福。一个等了七年的好声音郑馨慈，首支催泪单曲幸福藏在哪里，跟着他的歌声一起寻找幸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这些年我们都很想你，每次走进阳光灿烂的天灵墓园，都会想起和爸一起爬山的时光。 天灵精心打造百座汉白玉石雕，顶级墓园，绝佳风水，下交流道十分钟，人生终点都该有座宁静花园。新竹关西天灵，0809095599，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三哥啊，山顶的空气真好，啊！这手机啊，奈有时有信号，有时无信号哈。 有机地带哦，唔只有信号。哦。咱的基地台的建设呢，是非常的重要。你看，会当上网，会当卡电话，佮会当急难救助。哦，现在随时联动哦，嘛较安心。 哎呦，我拔落来啦！救命哦！ 哦，才讲完俩，你人就拔落去啊！我紧卡119，好佳再有基地台。 真感谢哦！ 你也感谢基地台啊！ 感谢基地台。哈哈，国际标准严把关，基地台保平安。 他坚持在社区市场摆摊，帮忙处理我们的大小事。 费宏泰这代志真正足认真，逐礼拜伫只公园市场拢看会到伊。 服务咱报税二十几年，从来唔捌休困。 我是费宏泰，2020拼胜选，我从政25年，用心服务，将您的托付做到最好。 信义南松山立法委员恳请支持费宏泰。 超越半世纪的辉煌，华语影坛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奖项， 等等，我 终于有了金马奖。 电影就是应该有一种爱的力量。 第一次站在国父纪念馆，不是演舞台剧，而是拿金马奖。 可以拥抱你吗？ 11月23号，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下午5点半星光大道，晚上7点颁奖典礼，邀您共同见证华语电影的年度盛事，由台视为您现场转播。 大家好，我们是 Trash。我要忘掉不记得爱，不后悔也不怕失败，曾迷曾经我的存在。 Came home crying from school today. Walked past me trying to hide the tears that are on your face. It's hard for me to explain how humans find the pleasure causing people pain. But sometimes there's more to the story, and we don't know. My Blood 来自 Westlife， 在这首歌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我是马哥，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你好棒，我们明天再会喽， 拜拜。You can't be strong, 'cause you are just like your mom. Say my name when you're hurting, darling. I'll take your demons away. But you know there will come a day when I won't be there, but I know that you'll be okay.You are my blood. You're my blood. Oh, I was 22 years old. My mother told me that you'll learn more as you go.Home. 'Cause sometimes there's more to the story, and they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My life behind closed doors, maybe there is nothing wrong, and I will keep holding on. I know I can't be strong, 'cause I am just like my mom, and she told me, say my name when you're hurting, darling. I'll take the demons away.You know there will come a day when I won't be there, but I know that you'll be okay. 'Cause you are my blood. My blood, my blood, my blood. You're my blood. Say my name when you're hurting, darling. I'll take the demon. 音乐全主打，发现真爱，发现波切利。Il dubbio dentro me e ho smesso di sperare, ma un tratto tu.Risvegli nel profondo un fuoco.